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怀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吗？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你是否早已没有寄情于原生的山林，与家人乐享自然的假日生活？或许你早已习惯了谈判桌前的商务成功，却错失了家中孩子的纯真笑容。在收获了事业上进步与成功的同时，却还欠爱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天的969旅行者为您推荐的是原生山林，融汇历史典故与自然景观的湖北十堰子虚湖，一定是你带上家人和孩子的游玩圣地。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湖北子虚湖集团的执行总裁曾恒红先生，为我们介绍子虚湖的特色景点。 第一个四季花海，四季花海非常漂亮，全部是这个鲜花。四季花海连着的一个慢生活区呢，就是一个湖，我们叫月亮湾。月亮湾呢有一个万果园，说的是万果园，实际是每一个国家的景点的位置。你比如说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啊、凯旋门啊，这个日本馆啊、泰国馆啊、英国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法国馆啊，以及我们的中国馆啊，都是就像不知足不出户，可以在那个一个湾里面可以看到世界的各地的风景。 在环境打造上，子虚湖集团着手建设了两个公园，推出了全家四季游的综合乐园欢乐嘉年华。如果你喜欢过山车、摩天轮、激流勇进、大摆锤等这些刺激的项目，那这里一定是你不错的选择。其中的欧陆风情小镇是以欧式广场、经典廊桥等异国风情的建筑为风格，让游客犹如置身于欧洲的街头。也有承袭秀山美水风景精髓的瑞士风情小镇，对这片原生山林进行重塑造景，私人影院、婚礼会堂、水岸码头、咖啡馆等，还原一个融汇浪漫山水田园与精致消费体验的瑞士城镇。如果你想举行一场浪漫的西式婚礼，那子虚湖的爱琴海小镇一定是你不错的选择。除了作为基督教文化参访地之外，更将作为婚礼的举办点，婚礼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让信仰与爱点亮全城最幸福之地。 爱琴海小镇呢，就是外景的这个婚纱的摄影基地，全部都是鲜花，是我们有六种的婚礼的模式啊，呈现给大家。昆虫婚礼有两种，一个是直升机的婚礼，第二个是热气球，第三个婚礼呢是西式的婚礼，就是用教堂的方式。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坐着高头大马啊，我们买了这个8匹马，可以用这个骑马的方式，新郎带着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去迎接新娘。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八抬大轿啊，吹着唢呐迎亲队伍。 拥有美丽清雅而迷人的绿色资源与丰富的天然水体，中国紫虚湖生态新区具备了几家的地理环境优势。紫虚湖集团也利用了现代的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手法，对水域的天然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同时保留实验传统的特色文化，以进一步提升新区域的生活环境。剩下时光，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那不妨跟着969旅行者来到湖北紫虚湖，这里有你想要的所有诗情画意。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再叹息生命。你习惯等待故乡中他叫唤声，然而这夜远岸全没我应，任这异国气温来动情留下我，代入你心内悲哀气氛。回忆回忆黄昏明秋深，曾经和他离开前一吻，到最后听闻那部风野他太不幸。回忆回忆黄昏黄街灯，沿海桥边曾温柔拥吻，看每夜降临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下雨，陪着你悲伤欢喜。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这里。 开始怎么开始的？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在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共有七项铁路工程正在建设。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北京市2017年共有七项铁路工程列入市重点建设项目，正加紧建设。伴随着这些铁路项目的建设通车，北京市也将形成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实现轨道上的京津冀。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贯穿北三环的地铁12号线将于2020年实现通车。据介绍，12号线全线21座车站中有15座为换乘车站，大部分换乘车站换乘距离将小于100米，车辆采用8节 A 编组，最高时速80公里。本市迎来汛期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市委书记蔡奇赶到市防汛指挥部，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检查防汛准备情况，研究部署未来几天强降雨应对工作。目前全市6层以下住宅共有150000个单元门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老楼加装电梯将实施三通一免举措。三通一免举措包括开通业务办理绿色通道、打通技术通道、畅通救援通道、免除检验费用，特事特办，尽快解决老龄居民的出行难题。 天天把你丢在结尾。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张爱佳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伤心的过去就不要再续，或许孤单的经历才能认清关系。如果我放任着自己，把眼泪当知己，那么你能否记得起为何会在一起又分回头，再好好看你，看你温柔深邃的眼睛。如果你能咽下去，不再逃避，证明还有默契。是什么让你心下雨，翻一遍争吵的痕迹？也许都是小事情，不值得一提。让我回头再好好。会又重新爱上你，感受分手的威力，再次温习，就当放个假期。你不像陌生又熟悉，见面时尴尬的语气，多一些体谅暖心，总感激。关于伤心的过去就不要再续，或许孤单的经历才能认清关系。如果我放任着自己，把眼泪当知己，那么你能否记得起为何会在一起又分离？让我回头再好好看你，你温柔深邃的眼睛。如果你能咽下去，不再逃避，证明还有默契。是什么让你心下雨，翻一遍争吵的痕迹？也许都是小事情，不值得一提。让我回头再好好看你，会不会又重新想你，感受分手的威力，再次温习，就当放个假期。你不是陌生又熟悉，见面时尴尬的语气，多一些体谅暖心，存感激。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却爱的臭因为谁能给结局的完美，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我的世界漫无边际着他的雨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笑着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世界不能走出这爱的重围，谁能给结局的完美，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重围，谁能给结局的完美。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陪着朋友去吃一次海底捞，不管到什么城市，几乎都会排上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能够吃上正宗的海底捞。暂且我们不评论海底捞的味道，那光是服务就能够让很多人甘心的排上一个多小时。在海底捞，等待演变成了一种享受，而对于中国的餐饮行业，服务也是对它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所以今天的老板说，跟我一起走进海底捞。曾经看过两本写海底捞的书籍，评价最高的依然是服务和员工，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他们的创始人张勇先生。虽然没有高等大学的经历，也没有条条框框的管理模式，没有大型企业的 KPI， 有的只是把海底捞的服务做到了极致，把权力最大化放给员工。这样的海底捞让管理科班出来的企业家很难有如此轻松的企业文化，也很难去放权让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实服务的本质呢，是一种体验，一种来源于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刺激的体验，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有些场合当中，情感刺激会对于顾客产生比物质刺激更为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也就产生了我们常常说到的口碑效应。在一家餐厅里，客户的服务体验其实是从顾客一进门就开始，直到结账离开才结束，这是一个始终贯穿的体验。海底捞的成功之一，也就是在服务的连贯性上做到了极致。海底捞的员工的权利跟公司的 CEO 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海底捞的主人。我们先来谈一谈海底捞员工的授权吧。海底捞的服务员有权给任何一桌的客人免单，而在这里我们强调的不是经理，是服务员有这个权利。免单并不是免一两个菜品，送菜送东西这么简单，而是全部免单。再好的企业，没有好的员工也都会像行尸走肉一样，所以海底捞的员工除了享受了高权力之外，待遇方面同样很 nice。 待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让员工有一个家的温暖。在餐饮行业，大多数的企业呢都会提出包吃包住，但是很多餐饮企业的服务员住的是地下室，吃的是店里的伙饭，但是海底捞的宿舍呢一定是有物管的小区，虽然说拥挤了一点，但是档次是高的。房间里会配置电脑，有 WiFi， 而且海底捞的服务员不用自己洗衣服，有阿姨去洗。吃饭呢也不是在店里，是有阿姨做菜。有人说海底捞培训好，先培训标准再上岗，可是你们知道吗？海底捞的新员工培训包括如何使用 ATM 机，如何乘坐地铁、买卡、充值等等。而这样一家企业的培训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助自己的员工能够去融入一个城市，融入这里的生活。对于员工的尊重呢，是海底捞管理理念当中最成功的一点。所以海底捞的员工之所以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也是因为他们从企业和工作当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回馈，甚至超过了社会环境所能带来的尊重。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一家企业的好与坏，我们不能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但一家受到了绝大多数人肯定的企业，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我们也希望在中国的餐饮行业，甚至是其他的领域，能够诞生出更多尊重顾客、尊重员工的

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相见，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得烟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没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温馨。小径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的证明。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拆卸的街。少女亦随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愿临今天，而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知地门外，乘便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一声炸雷凭空爆响，灼热的空气开始颤抖，万物竖耳侧目，墨色的浓云张开巨大的翅膀，驱赶着夕阳里洒满阳光的金色的天空，依然地拥有了苍茫的天地。乌云像一滴滴进清水中的墨，悠悠地弥漫。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雨的旋律在耳畔回荡。 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